一周的生活每天看起来都差不多。一周的生活今天变得不同，相约星期五带你走入音乐之旅，为心情放个假。大家好，欢迎收听相约星期五，我是妮妮，在空中向各位问好。结束了四期的嘉宾访谈，我又回到了独身的状态，非常怀念和琪琪妈一起录制节目的一个月，很有趣，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忽然结束了嘉宾访谈，自己反而觉得有些孤单了。在这里也要特别向琪琪妈问好，谢谢你的支持，希望我们以后还有再次合作的机会。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要为这周过生日的小朋友们送上祝福，他们是7月30号过2岁生日的柯柯，7月31号过4岁生日的杨妹，8月1号过4岁生日的青青，8月2号过4岁生日的杨泡泡，最后一位是8月5号过3岁生日的 Alan。 祝这几位小朋友生日快乐。因为这期的节目以英文歌曲为主，所以就安排一首英文的儿童歌曲 It's a Small World 送给这周过生日的小朋友们。世界很小，是个大家庭，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都能够相亲相爱的生活在一起。 在日剧、韩剧、美剧流行起来之前，除了大陆本土的电视剧，港台剧也在大陆的电视节目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比起台湾电视剧的缠绵浪漫，港剧的剧情则更现代化生活化，情节也更加跌宕起伏一些。在我们的记忆中，一定存留着不少经典的港剧，一些人物，一些片段，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港剧中的歌曲和配乐。也许大家也都注意到了，香港的电视剧中除去粤语的主题歌之外，通常还会穿插一些英文歌曲。这些英文歌曲虽然不是为电视剧量身打造的，但总是和情节显得那么贴切，给剧情增色不少。今天的节目就是一集港剧中的经典英文歌曲的选集，希望能以这些舒缓轻柔的歌曲给大家的周五带去一些闲情，一点轻松。首先要播放的是一首 What Will I Do。 这首歌曾经在 TVB 的电视剧《千里姻缘兜错圈》以及《一号法庭》中多次使用过，而且还是经典日剧《悠长假期》中的一首插曲。歌曲的主唱团体 Cagnet 是日本的一个著名的演唱团体，曾经为多部日剧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主题歌和插曲。如果大家看过《恋爱世纪》的话，其中的一首 Hear Me Cry 也是由 Cagnet 演唱的，而这首 What Will I Do 更是在当年获得了电视台点播率首位的荣誉。 港剧中使用的英文歌曲都很有情节感，换句话说，就是配合起电视画面中的剧情特别的合拍。看过电视，闭起眼睛再听这首歌，仿佛也能在脑海中播放出一幕幕的故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下面要播放的这首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就是这样的一首颇富情节感的歌曲。这首歌曾经在 TVB 的百集长剧《创世纪》中作为插曲播放，而随着这部长剧的播出，这首歌也迅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歌曲的演唱者 Carey Nightingale 人如其名，嗓音也像夜莺那样动听，让人闻之感动。在他至今已经长达20多年的音乐生涯中，这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才女从事过作曲、演唱、制作和发行，赢得过无数的奖项，而这首歌就是他的一首名曲，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对于应该如何对待感情进行了反思。而这首歌中 Nightingale 温暖的中音与蔡琴颇有些相似，舒缓的演唱娓娓道来，容易引起听者的共鸣，加上上口的旋律，使之成为一首百听不厌的好歌。 Something wrong. I just nev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Then 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you on your way, leaving nothing but my heart behind. 接下来要播放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动听的情歌，这首歌曾经在一号法庭中作为插曲播放过，是由 Selena 演唱的 Dreaming of You。 1971年4月16日出生于美国德州的墨西哥裔歌手 Selena 在整个拉丁乐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她的音乐跨越了文化的界限，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她也是一位出色的舞台表演者，常被称为拉丁界的麦当娜。 Selena 除了她的歌唱事业以外，还经常参加一些反毒品和宣传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的活动。很不幸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歌手在1995年发现她的一位好朋友在她的时装公司和歌迷会的资金活动中有贪污的行为， 在查账的争执中被这位朋友开枪杀害了。 Selena 意外去世后，全美各地各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不断，而当时仍是德州州长的乔治·布什将4月16日定为德州的 Selena 日。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优美的歌曲，也借此缅怀这位早逝的歌手。 听了几首舒缓的歌曲，下面的这首歌曲风更加轻快一些，在这样炎热的夏天里听，好像是一阵凉爽的风。这首歌曾经被电视剧《宠物情缘》作为插曲播放过，是由 The Corrs 演唱的 What Can I Do。 The Corrs 来自于一个爱尔兰的边境小镇，乐队是由四兄妹组成的，他们的歌曲混合了当代流行和爱尔兰的传统元素，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歌手们的嗓音温婉圆润，对如泣如诉的爱情歌曲把握得恰到好处。而这个乐队所选唱的歌曲，曲调时而柔情似水，时而活泼洒脱，歌词与曲意大多外省而直抒心意。有歌迷形容 The Corrs 像是一缕温柔的风，像一幅多情的画，又像一首婉约的诗。不信你去听听他的歌声，如此动情，如此专注，传神演绎着自己的心事。 I haven't slept at all in days. It's been so long since we've talked. And I have been here many times. I just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wrong. 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love me?What can I do to make you care? What can I say to make you feel this? What can I do to get you there? There's only so much I can take, and I just gotta let it go.Say 大家好，这里是相约星期五，我是咪咪。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安排的是一集 TVB 港剧中的英文歌曲专辑，接下来将要连续播放两首歌曲，分别是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和 I Miss You Finally。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这首歌在《天涯侠医》和《溏心风暴》两部电视剧中都作为插曲出现过。这是一首非常安静而又打动人心的歌曲，很多人都说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自己的呼吸，不忍心去打扰这样静谧甜美的歌声。另外一首 I Miss You Finally 是由合唱团体 Trademark 带来的一首悠扬情歌，也是今天节目中唯一一首由男生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曾经在妙手人心的第一部中作为插曲播放过，也由于这首歌使得很多亚洲的听众认识并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于德国的三人演唱团体。好，就请大家连续欣赏这两首好听的歌曲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以及 I Miss You Finally。 If you wander off too far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you follow the wrong star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and all alone 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think of me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boy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the bright lights blind your eyes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your troubles break your stride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and all alone 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think of me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boy My love will get you Go. Loving You 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了，而且肯定不只听过一个版本。事实上，这首歌也是被很多位歌手翻唱过，而且不光是在美国，很多亚洲的歌手甚至男歌手也都翻唱过这首歌。如果看过05年超级女声比赛的话，肯定也知道张靓颖也凭借这首歌的翻唱展现了自己的海豚音。这首歌的原唱者是70年代的一位黑人女歌手 Minnie Riperter，同时也是由她和丈夫共同创造的这首歌。这首 Loving You 在75年一推出立刻荣登 Billboard 榜首。虽然原唱歌手 Minnie 因为身患癌症没有能够继续她事业上的辉煌，但这首歌却成为了考究歌手唱功的经典歌曲，被流传了下来。其中最有名的一个翻唱版本，也是现在最经常听到的，就是80年代由 Shanice Wilson 演唱的。而世人对他演绎版本的评价甚至大大超过了原唱的版本。这首歌也曾经出现在电视剧《一号法庭》中，为剧情增色不少。 今天节目中播放的最后一首英文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是由 Carpenters 演唱的 Close to You。 这首歌曾经作为插曲在妙手仁心中出现过。关于 Carpenters， 我想也不需要对大家做过多的介绍了吧。这个由一对兄妹组成的合唱团，不光是70年代美国歌坛上一个抹不去的亮点，他们演绎的很多歌曲也被不断的传唱下来，成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经典。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nd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Close to you. 这期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今天的简爱音乐单元将继续为大家播放由 BSC Music 出品的系列唱片 Tender Moment 中的另外一张专辑《游情夏日》。本张专辑中的15首音乐旋律带有生动活泼的青春气息，吉他特别表现出极具透明度的多层次立体感，音乐的背景是用电子乐器造成的轻松低音和超低效果，而高频段的细致金属敲击似是这幅美丽自然的音乐图画中最精彩的部分。希望这首轻快的乐曲能给闷热的夏天带去些许清凉，让大家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 相约星期五，我是咪咪，谢谢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